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如果你是一个喝酒的人，你一定知道酒越是久远越是香醇。那接下来的这个歌声呢，它波澜不惊，像是一种被遗忘了的古老语言，有着一种古典的浪漫，一种优雅的感伤。他是谁呢？蔡琴为我们带来歌声与飞翔。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，请把你的微笑留下，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，请把你的微笑留下。明天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，飞遍海角天涯。明天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，将是片叶春花。回你的家，请把你的微笑留下，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，请把你的微笑留下。明天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，飞遍海角天涯。明天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，将是片叶春花。 气场不合，其实真正成熟的人并不表现在获得了多少成绩上，而是面对那些厌恶的人和事，不迎合也不抵触，只是淡然一笑而对之。当你的内心可以容纳很多自己不喜欢的事物的时候，这就叫做气场。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我的气场还需要修炼，继续来陪你听歌。 香气在环绕，烛光在动，高的浮雕，人是多么渺小，也许连上天都把我忘掉，始终换不到你的一句好。爱是一种护照，骗得不到最好，恋人在嬉闹， 在嬉飘，寂寞在喧闹，爱情像个玩笑，也许受伤的都活该死掉，才能换得到传说的美好。爱是一种护照，骗得不到，不是我的我不要，就算没有人会知道，不重要，感情瞬间会蒸发掉，在怀抱不惜牺牲会是徒劳，哪怕是人的嘲笑也当作荣耀，我一个人记住就好，也很好，不能用肉身去拥抱，我不要，我把灵魂继续燃烧，带着崇拜的味道，我痛苦却骄傲。受谁的刺刀，也许受伤的都活该死掉，才能换得到传说的美好。爱是一种护照，骗得不到，不够美丽的我不要，就算没有人会知道，不重要，感情瞬间会蒸发掉，在怀抱不信牺牲会是徒劳，哪怕是人的嘲笑也当作荣耀，我一个人记住骄傲也很好，不能用肉身去拥抱，我无聊，我把灵魂继续燃烧，带着崇拜的味道，我痛苦却骄傲。知道不重要，感情瞬间会蒸发掉，在怀抱不幸牺牲会是徒劳，哪怕是人的嘲笑也当作荣耀，我一个人记住骄傲也很好，不能用肉身去拥抱，我不要，我把灵魂继续燃烧，带着崇拜的味道，却骄傲。

就像流的危险是纯成毒药，这泪流的我美只有你知道啊，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啊， 这一心我不要啊，只求换来红颜一笑，这一句过来的轮回， 酒杯饮一杯为谁，你为我送别，你为我送别，胭脂香味能改不能给，情有多长能比有多小流的危险是纯成毒药，这泪流的我美只有你知道啊，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啊， 这一心我不要，只求换来红颜一笑，这一句过来的轮回，给你来生做牛马，与你天涯相思。 要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范玮琪，黑白配，这是一首贴近范玮琪感情世界的最佳新声，黑加白不等于灰，而是春夏潮流趋势的绝配，钢琴加弦乐弹奏出来简单浪漫抒情的曲风，加上范玮琪深情演唱和对陈建州的爱意，使得这首歌成为了一首不错的表白歌曲，范玮琪带来黑白配。 太阳晒得冷，眼睛睁不开，你的好脾气让我心情活不起来，下雨下得晚，眼上发呆，你的道歉听着听着我都快要笑出来，谁说不能黑白配，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能够如此的绝对，曾经有人这样沉默，白天他不懂夜的黑，你却懂得我的美，

写下爱的休止符，希望有你祝福。 我们接下来听歌，信的嗓音就像是一部老唱机，沧桑的震颤，张弛有度。信的高音正好像是被岁月磨洗的发亮的金属唱机的唱针。一起来听到信带来的《火烧的寂寞》。 谁影子那么重，拖在我脚步后头，走不到要去的快乐。做一个梦，怀疑时间凝固了，把明天杀死了。什么都没移动，屋子的气味变了，弥漫着腐朽的空洞。想我，却白奢求你爱我，却叫让感情窒息了。火烧的寂寞，冷冻的沉默，没来由的激动，不能帮助你说什么没了，被大海淹没。脚步后头，走不到要去的快乐。重复做一个梦，怀疑时间凝固了，把明天杀死了。什么都没动，屋子的气味变了。

就想写一首歌表达自己和高跟鞋之间的暧昧关系，于是就有了这首《红色高跟鞋》。一起来。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？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？对你的感觉强烈，却又不太了解，只凭直觉。你像我在柜子里的束缚，吹又像风，捉不住，像树未成散发的香水味，像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。 当你被身边的人误会的时候，解释一次就够了。当如果他不愿再相信你，再多的解释也无济于事。懂你的人自然会知道你原本的模样，与其耗费精力去说服对方，不如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。我是踏踏实实为你送上好音乐的夏天，继续来听歌。 我记得那一天，男孩吻着女孩的脸，下着雨的捷运站前，冷冰冰马路边，看着他为他戴项链，听着你送我的音乐。我爱你的那几年，那是几岁的雨天，却刮着风的今夜，走吧，两个人能爱多远？是你让我目击爱情败了，然后赶紧分手的夏天，好吧，往我心中写一切。让我能在很久很久之后想起一切。我家 停歇，命运打飞所纹的脸，让我感觉有些晕眩。他坐在他左边，这一秒钟他笑得很甜。的那几年，那是最最后一天，就刮着风的今夜，走吧，两个人能爱多远，穿上你的毛衣穿过世界，看着那封信变成碎片。我问什么回忆最可怜，是不是在很久很久之后，像很久以前。我爱过，可是找不到永远，看着时间拿走我的纪念，爱上你又很透这种思念。谁爱过谁，谁又问过谁的从前，于是我们目送爱的嘴脸渐渐地走远，慢慢看不见。某一天向前走，慢慢走，忘了爱也没有用。那一夜，那一天，那一夜，那一天，那一夜，那一年，爱你的梦。 Yeah!

找自己。你在狂车像个沙粒，上班下班每天是不语，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？你的面孔写着无奈，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，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？当我再一次回到那个别的世界去逃避。找自己，躲在我的屋檐下，睡在我的地毯里，听着细雨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。 在每天送给大家好音乐的时候呢，夏天也倡导着一种简单生活的态度，吃的不多，所以不用担心体重，想的不多，所以非常容易入睡，要的不多，所以容易满足，喜欢的人有一个就好，钞票够用就行，房子够住就可以了，生活就要简单一点。 咽不住，给不出，留不住，不愿结束，内心深处还有梦演出，落幕后的虚无只有自己懂，明天的天赋依旧他为主， 藏不住说不出，关不住沉溺，幸福不想清楚何时会结束，无声灿烂的幕，我只想透露甜蜜的酸楚，字字流露，再苦都不顾，怎么结束，永不结束，为什么孤独还有暧昧伏笔，我陷入天啊，你让我，你让我多久不能结束，永不结束，爱若够刻骨 存在。